世上最坚强，我说你世上最善良，我不知不觉已和我说你世上最善良，你说我世上最坚强，我说你世上最善 没有用。 着一个人逛街，悲惨的故事最佳男主角我一定提名。虽然已经分手了，但是还会想起你，想起你。 终日奔波苦，一刻不

像从前。 照亮，亲吻暖他心房，看透了人